还别说有我李白的名字啊，这是跟我俩过不去，就没有我李白的名字。一个月之内，我也把这几个贼、这几个强盗、这几个恶人，把他们绳之于法，送到成都府。大人，你放心吧，练武术的嘛，讲究这个，为民除害呀，行侠仗义，匡扶正义。大人今天还来见我们来了，主动登门呢。如果说您不来，我们也有责任把这几个小子抓住，绳之以法。况且这是跟我李白过不去。把个叶大人感动的拉住了李白的手啊，李白呀，我代表组织感谢，那年没这词儿啊，反正从前之叶大人激动了，哎，后生可畏。就这样，叶大人走了，大伙儿全送出来。临走前，叶大人看了一眼李白，李侠士啊，我在成都静候佳音呐。另外还有件事，说着话，命人拿过一个令牌来，只要在我成都面儿这境内，万一你要打山破寨的，拿这个就当我的手谕，可以调兵，因为太守啊，那是一方诸侯啊，那这一片都归人家管。太守有兵权呢。李白点点头，就把这个令牌揣在兜里了。叶大人走了，大伙回来到屋里坐下，李白一抱拳，各位老哥哥武林前辈，我李白乍创江湖，有很多事还不明白，上边确实有我的名字，另外我师父教导我要匡扶正义，除暴安良，这是威武者的责任，我不能推脱。方才我李白看出来了，各位传阅这首诗的时候都心知肚明，但是话到嘴边又没说出来。我请问各位英雄，你就算帮我李白个忙，这秋风扫落叶，云飞万重山，天高皇帝远，到此游一番，要想见到我李白来拜山，是什么意思？这个人是谁？柳洪城一看瞒不住了，站起来了，李白啊，你坐下。不但这个人我认识啊，我们大伙都知道他。我跟你说吧，李白，离此不远的岷江，靠的江边有一座山呢。这座山远处看就像一个龟，这个名字叫铁龟山。铁龟山上可有一个练武术的，这人占据铁龟山，养手下500多弟兄，虽说是占山，但是他们不骚扰百姓，他们自力更生，春种秋收。那么这伙人的头，占山的头，姓邱，叫邱云天呢，人送外号叫赤胆侠。邱云天今年40多岁，为人仗义疏财，为朋友两肋插刀，那可是绝对够交的一个人，武林当中没有不挑大拇哥的。这个人品在这儿呢。说邱云天的武功，李白，我跟你说吧，在座我等均不是敌手，打不过人家。邱云天不光功夫好，关键是他手中有一件前古未有的兵刃，是一条鞭，这条鞭叫龙头银骨鞭。是白色的，长接近6尺，龙头，白身子，是一节节骨头连在一起，究竟是什么骨头，至今是个谜，武林当中没有任何人能猜到这兵刃是怎么打造的。这条龙头银骨鞭天下横扫啊，因为什么呢？它非常奇特， 你这个兵刃不能碰他的兵刃。如果这个鞭要碰到你的任何兵刃上，能把你对方兵刃给震碎了。你比方说他拿了鞭，你拿了刀，这个鞭如果要是碰到你的刀上，一下就把你的刀给震碎了。就即便不碎，这个鞭产生一个巨大的震力，嘡嘡碰上之后，这个震力传过来能把你本人震吐血了，就能把拿刀的这个人给震吐血了。说不上是什么打造的，武林当中多少人就研究他这条鞭，研究不了。这个龙头，这龙眼睛是闭着的，这个龙眼珠子是两颗价值连城的宝珠。他拿这个鞭有一个萧黄，嘎巴一摁，龙目一张，宝珠射出的光霞让你睁不开眼睛。龙嘴一张，里边能打出来七颗弩针，这弩针都细如牛毛啊。所以秋云天就这个兵刃，就这条鞭，天下无敌，大战小战，百十场战，跟高手对决从没有败的记录。把李白听傻了，那眨着眼睛啊，前辈，那就是我这个剑要碰上他这个鞭，李白呀，你那剑再好，碰到他那个鞭上，即便你的剑不折不碎，你也握不住的。那言下之意，那就是摸到电门上了，你的身上哗一下就像被闪电击了一样。这时候李白回头看看吴指南，那意思你们老吴家是造剑的，真有这事儿？就他这兵刃就能把人震一跟头，或者把这个兵刃给你震碎了？吴指南点点头，我听家父说过，我们吴家剑见着什么样的兵刃都不怕，我们造出的剑削金断玉，削铁如泥，迎风断草，摧毛印，汗斩奇象，可以水断蛟龙啊。但我父亲说了，就怕碰到龙头银骨鞭。我们的剑虽说不折不断不碎，但是你握不住，就一个巨大的震动力能把你拿剑这个人给震跟头。哎呀，李白不言语了，这是一股烟无奈巴了巴嘴，我说他拿的什么玩意儿那是啊怎么的这是，这赤胆侠秋云天有什么邪术怎么的？大伙都紧锁眉峰啊，柳红城更是，说为什么赤胆侠秋云天参与进来了，他劫走这几个人干嘛呀？啊，说怎么知道的是秋云天呢？这秋云天把人救走了，人家在墙上留了一首藏头诗，他不写的是秋风扫落叶，第一个字是秋，第二是云飞万重山，第二字是云，第三句话是天高皇帝远，秋云天，第四句话到此游一番，哎，就秋云天到。后边两句话，你要想找到我，你让李白来拜山，我找的是李白，我把这几个人弄走了，拿他们做钓鱼的诱饵，你要想把这几个人要到手，那你就上我这儿来，你让李白来，就这么点意思。李白年轻啊，握了宝剑，前辈，就即便秋云天武功再高，他助纣为虐，那是几个恶人呢，他救他干嘛呀？啊，刀山火海我也要闯一闯，我现在就够奔铁龟山，有愿意帮我李白的随我前往，如果别李白呀，你不要感情用事，听刘某一言，你先稳坐在这儿。 李白真听话坐那儿了。吴岱也说，对，师叔，你这话你就见外了。你去是不是上那个王八山？什么叫王八山呢？那叫铁龟山啊，那龟不王八也吗？是不是你到那王八山去，那我们能不去吗？怎么到那我们得凑两口王八汤喝喝。大伙乐了。柳红城看看李白，李白呀，我们不能不随你前往，这个忙我们一定要帮，为民除害，这是我们的责任，练武者的责任。但是什么事情都有个来头，盐到哪儿咸，醋到哪儿酸，咱们得问个究竟，咱不能冒失的就去。是否咱得把这事情，为什么邱云天要救这几个人，为什么他要掺和这件事儿，咱们得问问吧。你说咱们呼啦朝去了，兴师动众的，本来邱云天这个人就脾气暴躁，他性如烈火呀，问你们干嘛来了啊？来这么多人什么意思？万一要说翻了还不好，毕竟邱云天是赤胆侠，人家是真正侠客，武术大家，所以以老夫之见，大伙不要妄动。我跟邱云天有交情，有交情，你看他是英雄馆馆长吧，邱云天那赤胆侠都是人家柳红城组织人给喝的，是吧？我们有交情，你们在这儿呢先待上个一天两日，然后我现在就到铁龟山去，我见邱云天，我问问他，我探个虚实。如果真要邱云天把那几个人救到铁龟山上，我问他个一二，凭什么，为什么，怎么个原因。如果人家没做，那邱云天也是说实话的，没做就没做，那咱们就找第二个邱云天，也兴许这首诗藏头诗人写错了，不是那个原意，咱们胡猜。所以我这个方法不知道各位有什么意见吗？大伙全摇头啊，没什么意见，刘老英雄就是高人呐。好，那么这边马上派人得到峨眉山，到峨眉山干什么去？得给峨眉老人说明白呀，我们这中间出了点事儿，大事儿啊，所以这个拜寿的日子我们晚去两日，万望老人家担待，我们准时到，怎么的也把这案子破了，我是不是啊？这边派人到峨眉山去解释，那么这边柳红城老英雄骑着马，一个人也没带，这就够奔铁龟山。好在300多里路跑了一天到了，哎呀，这个铁龟山呢就在前边，隔着岷江，铁龟山就在对岸，岷江这边有个草棚子，这个草棚子是人铁龟山的一个前沿哨所啊，里边有好几个人，干嘛呢？放哨的呗，啊，毕竟铁龟山这是占山的，说他们指的什么活子，自己种地，但是暗中砸大户，敲恶霸，哎，打土豪，给百姓分天地，是这么一伙人吧。明面上你看不出来，因为现在是太平盛世啊，大唐啊最盛世的时候啊，但是有些恶霸呀也得收拾，是不是啊？邱云天他们就干这个的。那么到了草棚子里边，老英雄一报自己的字号名姓，哎呀，早有人驾小舟赶紧到铁龟山通知，通知赤胆侠邱云天。船开出来了，水寨子门咵嚓，千斤闸起来，那水闸一起来，里边大船出来了，风吹水面，水的船帮压浪崩舟，滚浪滔天，一艘大船开出，上边站一人，谁呀？邱云天亲自来迎接。邱云天40多岁，身高有8尺，齿红面子，四方大脸是两道浓眉，那眼睛啊压在刚拧一样，长得精神。 他这胡须虬髯啊，邱云天长得很威武啊。这船一靠岸，一个箭步跳到岸上，拉住柳洪成的手，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大哥呀，想死小弟了，单膝跪倒。这是唐朝啊，礼节繁多呀，啊，见着磕头的兄长，那得大礼参拜，就是最高的礼节。邱云天往下一跪，这边柳洪成赶紧把邱云天拉起来了，贤弟，你我还用得着这个吗？啊，赶紧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让哥哥看看，胖了点了。大哥，当然了。在山上最近无事，发了点福，哥上船。这就上了大船了，横渡岷江。大船靠到山底下了，哎，有小码头，俩人跳上来，这个邱云天就陪着柳洪成顺着山道往里边走。山不是那么太高，哎，但很险，走了半里多地就到了最山顶，也就是龟背那地方，铁龟山嘛。李老板就看像一大龟似的，他这个龟背上修的一个高大的建筑，中央聚义大厅。那么大厅的后边有房舍，什么呢？他这五六百弟兄呢，是吧，吃饭的地方，哎，食堂、宿舍、哎，茅房，是吧？人家这儿铁龟山很干净，没弄什么山寨墙什么的，什么都没有。你谁敢来呀？这地方是不是？你赶上两个人携手揽腕，来到这个聚义大厅的前边，柳洪成一抬头，哟，就在这个大厅的前边，一字排开，是五个大铁笼子。这五个铁笼子里边装了五个人，第一个法环，第二个就是法信，那三个就是那三小兄弟，一个个都在笼子里装着呢，喂的时候像喂狗一样，把那馒头揪一块顺着笼子外边扔进去啊，弄一个盆子，竹盆子塞到里边，哎，这水你得趴了喝。刘洪成就是一愣，这时邱云天一笑，哈哈哈哈，大哥，先到大厅里坐，兄弟我知道你来何意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，这回好。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

那为什么邱云天要把这几个人弄到铁龟山来呢？这什么原因？莫非说邱云天跟这法进法环两个人有交情？不对呀，这都装到笼子里边跟狗一样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邱云天呢，哎，不慌不忙的这边安排做饭，这边喝了茶，就跟这柳洪成前因后果讲述了一遍。怎么事儿呢？邱云天跟那瑞达金面罗汉，人家是一个堂口的，都是万圣堂的门人弟子，都是万圣堂的。虽说邱云天不是什么堂主，但是他这个辈分也不矮，跟这个瑞达称兄道弟。邱云天是特别尊重金面罗汉瑞达，两个人感情特别深厚啊。就在想当年两个人闯荡江湖的时候，那是同甘苦共患难，瑞达比邱云天年长十多岁，邱云天拿瑞达既当哥哥也当父辈。因为这个年岁快差20岁了，所以邱云天对瑞达好。哎，最近听说了，听说成都啊武林盛会，邱云天一想我也去吧，多少年没看着我那哥哥了，我哥哥肯定到武林盛会上，是吧？就这样，邱云天来到成都，目的是找瑞达，哥俩叙叙旧，谈谈心。来晚了两天，也就在李白用那抛剑掌掌打瑞达的那天，邱云天来的。瑞达在擂台上下来了，被李白打了一掌。那么邱云天到了大罗寺，他知道自己这个哥哥落脚肯定落在大罗寺，因为他跟大罗寺这个方丈关系特别好。就这样，邱云天就找到了大罗寺，一见到瑞达，把邱云天吓一跳，自己这哥怎么了？这脸也白了，眼眶也绿了，眼泪汪汪的。不是这个李白呀，就是这一掌啊，把这个瑞达打的多么多么重的伤，是瑞达这脸丢不起呀。由头到尾跟邱云天一说，邱云天点点头。瑞达说了，万圣堂我是三堂主啊，这有辱万圣堂啊，打了和尚满四休，我是个副堂主啊，万圣堂这个面子可就栽大了，就栽到了昆仑派的手里。当年咱们两派就不对付，一个保护李世民，一个保护太子李建成，两下就厮杀在一起。这个李白又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，那哥有什么打算吗？我打算回到我的寺院，研究出他这套剑法，我一定要跟他们决战，必须把万圣堂这个脸找回来。邱云天也没说啥，哥俩在这儿洒泪而别。哎，没有什么喜事儿，瑞达挨揍了，本来想多待几天喝点酒什么的，一琢磨你走吧，啊，邱云天就把瑞达送走了。可邱云天一琢磨，我不能走，哥哥这仇我给你报了吧，啊，不就个李白吗？打李白倒小事儿，得摸到李白后边的燕影燕飞来，对，怎么办？邱云天就想了一个招，就调了几个万圣堂的武林高手，连夜扎进成都大牢，就把这法信、法环还有那三小给弄出来了，然后在墙上留尸一手，我把这几个罪犯弄到我铁龟山，我把你李白引去，就在铁龟山摆上一场阵势，然后让你李白的师父燕影来，我召集天下武林豪杰开一个铁龟山 对决大会，我就要用我的龙头岩谷边鞭打雁影，横扫昆仑派。对，就这样，他把这几个人弄到铁龟山里。他跟这个法环法信说，你们这几个小没有一个是东西的，你以为我是救你们吗？啊，我拿你们五个当钓鱼的诱饵，整个铁笼子捐在里头。我告诉你，事情完了我还把你交回官府，就地阵法也行，你们几个小子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吃人饭不拉人屎啊，糟蹋百姓，你以为我不知道呢？啊，在这一点上我跟李白是站在一起的。说赤胆侠邱云天是个讲理的人，是非非常分得清，把这几个小子什么法信法环的弄得跟狗一样，捐到笼子里边。那么这回今天柳洪城来了，邱云天就跟柳洪城说了，大哥，我就是拿这几个小子做诱饵，把李白他们引来，你跟李白现在在一起呢，我知道，我让李白来，李白跟我要能走过五个照面，我邱云天把字改了，我目的是让他师父来，他师父出来，他师大爷出来，现在万圣堂要跟昆仑派算账了，我一定要把这抛剑掌这一仇报了。我哥哥瑞达三掌门呐，被李白在擂台上给算计了，这个仇能不报吗？我邱云天能不管吗？你回去告诉李白，让他们准备好，让他们昆仑派所有高手都来到我铁龟山，我发动临天英雄帖，召集天下英雄大会，铁龟山大比武。实际不用着急，只要是邱云天往这一站，挑战昆仑派，那是武林一大盛世，一大奇闻，一大新闻，那得来多少人呢？哎呀，柳洪城明白了，劝了那么几句，可他知道邱云天什么脾气啊，性格如烈火呀，劝多了不是，劝少了也不是，巴嗒巴嗒嘴，云天呐，咱们也是老哥兄弟了，我明白，我觉得这事儿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能否不大哥停，暂停啊，咱俩是朋友，我是对事儿不对人，你别劝了，你劝也没用，我也不能听你的，往往你说多了还伤咱俩的感情，我意已决，明白吗？摆酒，这酒就摆上来了。哎呀，柳洪城一坐，别说了，邱云天这脾气谁都知道，说一不二。住了一夜，第二天，柳洪城说：“我得走，我得给人家送信去，把这事情跟李白说说，我们大伙研究研究。”哎，贤弟，青山不改，绿水长流，他你相会，后会有期。大哥，你不用去多想啊，我还那句话，对事儿不对人，你跟李白是好朋友，你该帮他你帮他，我这边跟李白是敌人，我该打他还打他，你可以帮他也打我，但是咱们交情还是有的，我明白，云天。哎，老哥哥就不说旁的了。这由打铁龟山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到了马首义家，老头原原本本由头到尾把怎么见到邱云天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了一遍，屋里头鸦雀无声，门吱声，好几十人呐，那这里边有好几个成名的侠客呀，这一股烟无奈一看，我说怎么都没动静了呢？刘老爷子介绍完了，我说怎么的，这是哪方面有情况该说说呀，不行的话咱们就去揍他去。 大伙乐了，包括周大侠、杜大盼这些人，这几个人互相交换眼神，知道打不了邱云天，就那个鞭就奇了怪了，这个鞭到底是怎么研究出来的未知数，武林当中一大奇观，谁也不敢跟邱云天动手，一动手只要兵刃一碰上你就完，你就倒霉。另外他本身功夫也太棒，哎呀怎么办呢这事儿？这无奈紧的张罗，这时候柳洪成啊就跟这周天远说，还有杜大盼，我说这事儿必须得帮李白把这厂圆下来，现在李白就要去，说我呀就到这铁龟山，他既然向我宣战我就迎战。慢，李白太白呀，听我柳洪成一句话吧，我眼睛毛都跑空了，在江湖上多少年了，自打邱云天出道以来就没有败绩，即便有那么一两次也是非常非常的巧合。他当年闯的江湖，哎，那可以说呀遭过大罪的人呢，经验阅历十足啊。你就不用说别的，为了保存你昆仑派的名声，你不要往下贪了，你要落败了你师父就得出来，两下两大派对决啊，谁胜谁负对谁都不好，武林当中顷刻之间腥风血雨，现在唯一的是把这事儿压下来，把人要出来。那怎么要？杜大盼看了看，什么主意吧，你说。刘老英雄，我们听你的。刘洪成捋捋胡子，美人侠吗？我可知道离此不远眉山县江旁有一个村子叫隐仙庄，这琴棋书画四侠呀，咱们跟他们交情也比较不错啊。我可知道琴棋书画四侠有恩于邱云天呢，把这四位老头弄出来到铁龟山，这好使，人重面子也重。另外这四位老头啊是好老头，是烧香的不是拆庙的，绝不能把事儿鼓捣坏了，好说话，哎，那就请他们。另外前两天那琴棋书画四侠是吧到成都去了不是吗，跟大伙在一起也喜欢李白，现在就走吧，马上就动身了，这就够奔岷江的隐仙庄。简短解说，这就来到了眉山县隐仙庄。这个隐仙庄啊背靠岷江，这紧挨着大江，有这么百十来户人家，也算一个大庄子啊，地势很平坦，这地方嘿风景如画，柳洪成当年来过，所以到庄子里边一打听，说找燕生远的家，就是弹指乾坤妙手琴侠燕生远，那就是老殷家。大伙来到门口一看，高大门楼还挺阔气，往里头一抱，不大一会儿啊里边出来四位老头。这个琴棋书画四侠客年岁都六旬开外，不到七十岁，老大是弹指乾坤妙手琴侠燕生远，这燕老爷子使这兵刃叫什么呢，叫幻魂阴阳板。什么叫幻魂阴阳板呢，就是一古筝啊，他跟你打仗的时候他弹古筝，他这个音乐这个音波传出去，既是音乐也是一种杀人的利器，把这么一个阵指用这个音乐能把人给你震昏了，所以他这个兵刃 叫《幻魂阴阳版》，那是武林一绝。秦侠老二是颠倒黑白世间奇侠方格云，老方头是什么呢？就是围棋子儿。他这个围棋子儿是汪猫铁和哈尔刚打造的，黑白子啊，叫夺命黑白钉，这啪啪啪啪啪，能连番射击，就是说连续往外发射，在手上双手往外打。说多少啊？多少？这么说吧，一秒钟1000多发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机关枪怎么的？那是啊，那就是快呀，那速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专打你人的周身穴道。叫方格云，老三是万里腾飞铁卷书侠展宏图，展老爷子。这展老爷使个兵刃叫什么呢？叫铁连牌呀。铁连牌什么样？各位看没看到过春秋战国时那竹简书？哎，就那一卷竹帘子卷上的，是吧？宽下有1尺多，哎，卷这么一卷子，他这个就这玩意儿叫铁连牌，全是铁的，用手拉住一头，一打出去，唰，就这么一个大铁帘子上下翻飞，那在他手里头运作如飞。哎，卷在一起呢还像一个竹简书。这位是书侠，老四是江山一笔神来化侠万彩图。老万头使的兵刃是五行八卦点穴笔，这一对笔一看就像毛笔似的，你看他是画家嘛，是吧？画侠嘛，哎，万彩图，所以他使这个实际是点穴笔呀、啊。四老头人缘非常好，受人尊重。今天一听说柳洪城、李白等人来了，还有周天远、杜大盼，哦，大小个儿，好家伙，接近30位来了，四个老头迎接出来。到门口这儿和大家一见面就让到屋中，马上上茶。这时候一股烟无奈感觉不对，虽说四位老头面带笑容，似乎是强作笑脸的，没笑愣几下，哎，心里好像有事儿。李白也看出来了，柳洪城也看出来，这时酒宴就摆上了，四老头陪大伙喝酒，特别是殷生远、方格云、展宏图、万彩图这四位老头，一个劲儿的夸李白，因为在成都见过呀，看过李白的功夫。哎呀，那小伙子长得也漂亮，后起之秀啊。这时候一股烟无奈呀、啊，借了倒酒的机会，几位老爷子饮上一饮啊，无奈给几位老爷子倒酒了。老爷子，今天孩子想说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 讲。 几位老爷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你们几位好像都失恋了似的啊，是不是老伴儿被人第三者插足了？一句话，这四侠一瞪眼珠子，哎，一言难尽。 遇着详情下集再说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内容更加精彩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